西律到韶山。1959年6月。1959年6月25日到韶山，离别这个地方已有32周年了。别梦依稀昼试川，故园32年前。红旗卷起农奴戟，黑手高悬霸主鞭。未有牺牲多壮志，敢叫日月换新天。细看道书千重浪，遍地英雄下西烟。